惠文君元年，楚韩赵蜀人来朝。二年天子贺，三年王冠，四年天子至文武座，其位为王。五年因晋人西首为大良造。六年魏纳因晋，因晋更名宁秦。七年公子昂与魏战，鲁其将龙甲斩首八万。八年魏纳河西地。九年渡河，取汾阴皮氏，与魏王会应，为交降之。十年张仪向秦，魏纳上郡十五县。十一年献义渠，归魏交屈沃。义渠君为臣，更名少梁曰夏阳。十二年出腊。十三年四月戊午，魏君为王，韩义为王，使张仪伐渠陕，出其人与魏。十四年更为元年。二年张仪与齐楚大臣会聂桑。三年韩魏太子来朝，张仪相魏。五年王游至北河。七年岳池向秦，韩赵魏燕齐率匈奴共攻秦。秦使庶长吉与战休余，鲁其将申差拜赵公子可、韩太子焕，斩首八万二千。八年张仪复向秦。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，伐取赵中都西阳。十年韩太子仓来至，伐取韩石章，伐败赵将倪，伐取义渠二十五城。十一年出礼及公魏交降之，拜韩暗门，斩首万。其将西首走，公子通封于蜀，燕军让其臣子之。十二年王与梁王会临晋，庶长及公赵、鲁赵将庄、张仪相楚。十三年庶长张击楚于丹阳，鲁其将屈盖斩首八万，又攻楚汉中，取地六百里，至汉中郡。楚为雍氏，秦使庶长吉助韩而东攻齐，道满助魏攻燕。十四年伐楚，取少陵。丹离陈，蜀相壮杀蜀侯来降。惠王族子武王立，韩魏齐楚越皆宾从。武王元年与魏惠王会临晋，诛蜀相壮。张仪魏章皆东出之魏，伐义渠丹离。二年出至丞相，出礼及甘茂为左右丞相，张仪死于魏。三年与韩襄王会临晋外，南宫皆卒，出礼及向韩。武王谓甘茂曰：寡人欲戎车通三川，窥周室，死不恨矣。其秋使甘茂庶长封伐宜阳。四年拔宜阳，斩首六万，涉河成五岁，为太子来朝。武王有力好戏，力士人比乌霍孟月皆至大官。王与孟月举鼎绝膑。八月武王死，卒孟月。武王娶魏女为后，无子，立一母弟，是为昭襄王。昭襄母楚人，姓米氏，号宣太后。武王死时，昭襄王为质于燕，燕人送归，得利。昭襄王元年，严君集为相， 甘茂出之卫。二年，会兴县，庶长壮与大臣诸侯公子为逆，皆诛。及惠文后，皆不得良死。到武王后出归位。三年，王冠，与楚王会黄吉，与楚上庸。四年，取蒲坂，会兴县。五年，魏王来朝应庭，复与魏蒲坂。六年，蜀侯辉反，司马错定蜀，庶长换伐蜀，斩首二万。泾阳军至于齐，日食昼会。七年，拔新城，出离子族。八年，使将军米荣攻楚，取新市。齐使张子、魏使公孙喜、韩使鲍渊共攻楚方城，取唐末。赵破中山，齐君王竟死齐。魏公子敬、韩公子长为诸侯。九年，孟尝君薛文来向秦，换公楚，取八城，杀其将景快。十年，楚怀王入朝秦，秦留之。薛文以金受免，楼缓为丞相。十一年，齐、韩、魏、赵、宋、中山五国共攻秦，至严氏而还。秦与韩、魏、河北及封陵已合，会兴县。楚怀王走之赵，赵不受，还之秦，即死，归葬。十二年，楼桓免，攘侯魏冉为相，与楚粟五万石。十三年，相寿伐韩，取吴使，左更白起攻新城，武大夫李出王奔魏，任鄙为汉中守。十四年，左更白起攻韩魏于伊阙，斩首24万，鲁公孙喜拔五城。十五年，大良造白起攻魏，取原，复与之。公楚取渊。十六年，左更错取止及邓，冉免，封公子释渊、公子窥邓、魏冉陶为诸侯。十七年，城阳军入朝，及东周军来朝。秦以原为蒲坂、皮氏，王之宜阳。十八年，错攻原、河雍、绝桥取之。十九年，王为西地，齐为东地，皆复去之。吕礼来自归，齐破宋，宋王在位，死温，人比卒。20年，王之汉中，又之上郡、北河。21年，错攻魏河内，魏县安邑。秦出其人，穆喜河东赐爵，设罪人迁之。泾阳军封渊。22年，蒙武伐齐，河东为九县，与楚王会渊，与赵王会中阳。23年，魏司礼与三晋燕伐齐，破之济西。王与魏王会宜阳，与韩王会新城。24年，与楚王会燕，又会壤。秦取魏安城，至大梁燕赵救之，秦军去，魏冉免相。25年，拔赵二城，与韩王会新城，与魏王会新名邑。26年，设罪人迁之壤。侯冉复相。27年，错攻楚，设罪人迁之南阳。白起攻赵，取代光狼城，又使司马错发陇西，因属攻楚黔中，拔之。28年， 大良造白起公楚，取燕邓设罪人牵之。29年，大良造白起公楚，取颖为南郡。楚王走，周军来，王与楚王会相陵，白起为武安君。30年，蜀守若伐楚，取乌郡，及江南为黔中郡。31年，白起伐魏，取两城，楚人反我江南。32年，项壤侯攻魏，至大梁，破鲍渊，斩首40000，渊走，魏入三县请和。33年，客卿胡杨攻魏卷、蔡阳、长社，取之，即芒卯化阳，破之，斩首150000，魏入南阳以和。34年，秦与魏韩上雍地为一郡，南阳免臣迁居之。35年，左韩魏楚伐燕，出至南阳郡。36年，客卿造公齐，取刚寿与壤侯。38年，中庚胡杨攻赵燕语，不能取。40年，道太子死魏，归葬芷阳。41年夏，攻魏，取行丘、淮。42年，安国君为太子。10月，宣太后薨，葬芷阳骊山。9月，壤侯出之逃。43年，武安君白起攻韩，拔九城，斩首50000。44年，攻韩南阳，取之。45年，武大夫奔攻韩，取十城，叶阳君亏出之国，未至而死。47年，秦攻韩上党，上党降赵，秦因攻赵，赵发兵击秦，相拒。秦使武安君白起击，大破赵于长平，40余万尽杀之。48年10月，韩献元雍，秦军分为三军，武安军归，王和将伐赵武安疲劳，拔之。司马耿北定太原，尽有韩上党。正月，兵罢，复守上党。其10月，武大夫陵攻赵邯郸。49年正月，亦发卒左陵，陵战不善，免，王和代将。其10月，将军张唐攻魏，为蔡魏捐俘首，还斩之。50年10月，武安君白起有罪，为事武迁阴密，张唐公正，拔之。12月，一发卒军焚城旁，武安君白起有罪，死。和攻邯郸，不拔，去，还奔焚军2月余。攻晋军，斩首6000，晋楚留死和20000人，攻焚城。即从唐拔宁新中，宁新中更名安阳，初作河桥。51年，将军纠攻韩，取阳城、附属，斩首40000。攻赵，取20余县，首虏90000。西周军被秦，与诸侯约纵，将天下锐兵出伊阙攻秦，令秦无得通阳城。于是秦使将军纠攻西周，西周军走来自归，顿首受罪，进献其邑36城，口30000。秦王受献，归其军于周。52年，周民东亡，其弃九鼎入秦，周出亡。53年，天下来宾，魏后，秦使纠伐魏， 取吴城。韩王入朝，为韦国听令。54年，王交见上帝于雍。56年秋，昭襄王卒，子孝文王立，尊唐八子为唐太后，而和其葬于先王。韩王崔迭入吊祠，诸侯皆使其将相来吊祠，是丧事。孝文王元年，赦罪人，修先王功臣，包后亲戚，持怨幼，孝文王除丧。10月己亥即位，3日辛丑卒，子庄襄王立。庄襄王元年，大赦罪人，修先王功臣，失德后骨肉而不惠于民。东周君与诸侯谋秦，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，进入齐国。秦不绝其嗣，以阳人帝赐周君，奉其祭祀，使蒙骜伐韩，韩献成皋、巩。秦借至大梁，出至三川郡。2年，使蒙骜攻赵，定太原。3年，蒙骜归位高都，即拔之。攻赵于次、新城、郎孟，取37城。4月日时，王和攻上党，出至太原郡。魏将吴季率5国兵击秦，秦却于河外，蒙骜败，己而去。5月丙午，庄襄王卒，子郑立，是为秦始皇帝。秦王政立26年，出并天下为36郡，号为始皇帝。始皇帝51年而崩，子胡亥立，是为2世皇帝。3年，诸侯并起叛秦，赵高杀2世，立子婴。子婴立月余，诸侯诛之，遂灭秦。其语在始皇本纪中。太史公曰：秦之先为嬴姓，其后分封，以国为姓，有徐氏、谭氏、沮氏、钟离氏、运燕氏、兔裘氏、将梁氏、黄氏、姜氏、休余氏、白明氏、飞廉氏、秦氏。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。